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一听贤弟，这谁？提宝剑仔细观瞧，借着屋里的灯光射出来的，看得挺清楚，就看见这个人身高9尺左右，黄白镜子尖下壳，眼角多少往下耷了点，三绺的短墨髯，头上戴着4棱员外巾，身穿对花员外氅，手里拿着把扇子，并无恶意，是满面陪笑啊。这人对着朱元璋一边乐着一边往前走，贤弟，你先把那宝剑放下，你看看我是谁。这个朱元璋瞅着眼熟，可想不起来了，尽量的回忆回忆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把宝剑嘡啷一声扔到地下，过来把这个人抱住。哥哥，想不到是你。哪个哥哥呀？朱元璋年轻的时候交的好朋友，姓梅，叫梅四祖。方才咱们说了，这个店房叫梅马招商店，就是老梅家跟老马家联合开的这么个店房。这梅四祖就是这块的头一个东家。朱元璋一看是他呀，故人相见，也有不高兴之理啊。哥哥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兄弟，甭问我，我有大事来找你，咱们到屋里谈吧。两个人坐好之后，梅四祖上一眼下一眼，又打量打量朱元璋。贤弟，你发福了，不注意看真认不出你来了。哎，你也吃傻睡虚度年华，我是个没出息的人。不，你别骗我，你那些事儿我都知道。行行行，你住的我这个店房啊，我就看出是你来了。不过年头太久了，我不敢认你，我又怕你不认识我。今天晚上我来找你是非来不可呀。兄弟，除了咱哥俩叙叙旧之外，给你一件东西让你看看。哦，哥哥，什么东西？你来看。梅四祖在怀里头拿出一张纸来，很庄重地递给朱元璋。这纸上写的什么呢？写着这么4句话。第一句写的是，想起当初细软情。第二句是，一晃分别10几冬。第三句是，今日得见 贵人面。最后一句，不像当年旧形容。啊，朱元璋傻了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脑子刷啦一转个，心里不是滋味，把多少年前的事儿都想起来了。朱元璋是安徽省的人，凤阳府代管播州的，他们住那地方叫朱家瓦窑。朱元璋很苦啊，家里穷得叮当直响，无有隔许之粮，按成分是真正的贫雇农。父亲母亲本来就穷，后来得了瘟疫，双双毙命。朱元璋是跟他姐姐长起来的，他姐姐那阵没出嫁，就凭着飞针快线缝洗浆做维持姐弟二人的生活，那也维持不了啊。朱元璋七岁上就给人家放牛打短工当半喇子，后来还在黄教寺当过劳动僧，当小和尚。他老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朱元龙，元龙是法号，和尚名。在那旧社会，那和尚啊更不是东西。看表面他们说的是仁义道德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怀，实质上比那社会上的大统治阶级也不逊色，什么方丈啊、监寺啊、知客呀、大和尚、二和尚、小和尚，那也分多少等多少级。朱元璋是最下等那一级，劳动僧，挑水砍柴，什么重活干什么，这干好了还行，还得不来好，一天是挨打受气，动不动在佛前面前就罚跪，那么点个孩子受得了？后来当不了和尚了，朱玉环又托的人在马家寨找了个工作，给人家放牛。马家寨有个富户名叫马登云，这马登云家资巨富，有的是钱，就把朱元璋给雇起了，100多头牛归他负责牧放。可这马登云更不是东西，你别看有那么多的钱，这老家伙见钱如命，吃块豆腐都得掂量掂量，咱说句玄话，拉屎拉出个豆来都舍不得扔了，拿手抠出来涮涮它，还得吃了它，真是富而不仁呐。这马登云有个女儿叫马玉环，哎，她这姑娘可不错，识文断字，家里人一提出小姐来，哎，都肃然起敬。你别看他别的舍不得花钱，唯独对这个姑娘他是格外的另眼看待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。朱元璋就在他们家干杂物活，放牛。你说那牛虽然他不会说话，是个畜生，他也有个天灾病业，一旦哪头牛打了蔫儿，哪头牛要闹了病，哎，朱元璋倒霉了，抓住头发一顿胖揍，动不动罚跪，最恶毒的扣工钱，哎，白干不给钱。朱元璋那气也就受得太厉害，有几次哭着跑了，回去找姐姐，打算不干了。朱玉环能不疼兄弟吗？带着哭着劝兄弟，忍着吧， 你回来跟姐姐是挨饿，你在那块好歹还能吃上一顿饭，他乐意给钱就给，不给就算了。朱元璋没办法，掉着眼泪回去继续放牛。等以后朱玉环流落到安徽，找郭光亲戚咱不提，就说这朱元璋姐姐再一走了，自己连一个亲人都没了，白天干一天活，晚上累得跟死狗一样，躺下就睡。他睡觉这地方在哪儿？就在牛棚，一天就跟这牛混在一起了。夏天还好混呢，到了冬天怎么办？在那一年的冬天，滴水成冰，北风烟雪能把人冻死啊。朱元璋身上穿的衣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大窟窿小眼子，一点也不能防寒呢。另外他穿那双鞋，前面露脚趾头，后边露着脚后跟，把朱元璋这手脚全都冻坏了。到了晚上实在没地方去了，就挤在牛的身子底下，哎，凭着牛身上的热气儿好防寒。说来也巧，那一天朱元璋又赶上个北风烟雪，他挤在俩牛的正中，哎，他睡了。赶这个小姐呢，马玉环，这一天高兴了，比谁起的都早，把楼窗户开开，要透透新鲜的空气。丫鬟们把燕窝汤也给冲好了，叫小姐喝了那么半碗。马玉环呢，没事待着难受，开开窗户看看雪景，但是往院子里头一看，正看见朱元璋，一瞅穿的这个破劲还在那睡呢，在俩牛的正中。马小姐就一皱眉，哎呀，心里的难过，说人生在世穷富不同啊，你看看我在屋热的还开开窗户，你说这小牛童有多惨呢、啊、连同被窝都没有，挤到牛正中，这要冻死不是一条人命吗？暗自埋怨爹爹也太刻薄了，咱们家扔的东西也有的是，就是赏给他一床被褥，这又算的什么呢？给他做一套棉衣又有何不可呢？埋怨他爹，他心里的一动，想起来了，我这箱子里装的是顶盖肥，狐毫貂裳，皮甲棉纱，什么衣服都有，干脆拿出一件来给他披上就得了。他顺手拽出一件斗篷来，就告诉丫鬟，丫鬟呢，拿到牛棚去给那牛倌给他披上。但这丫鬟傻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件斗篷可了不得，大红缎子吊的面里边挂着衬，是玄狐皮的，玄狐皮的斗篷价值万金呢、啊、那是马登云疼爱女儿给买的，一回都没穿过，给牛倌，这事儿多新鲜。马小姐一瞪眼，愣什么，去叫你干你就干，出事我负责。哎，是，丫鬟一听你负责就行呗。到了楼下，就这斗篷给朱元璋盖上了。这小姐看完了雪景，把窗户关上，看书啊，写字啊，吃早饭，咱们不提。一会儿朱元璋醒了，从来没这么暖和过呀，两边都是牛，上面盖着玄狐皮的斗篷，还真热乎，这觉睡得美。等醒来之后，鼻子尖溅了点汗，他伸了伸懒腰， 哎呀，昨天那么冷没冻死啊。耶，这是什么？朱元璋往身上一看，一件大红的斗篷，一看里边还是皮子里边，这哪儿来的？怎么盖在我身上？哦，不用问，好心感动天和地，老天爷看我太惨了，怕我冻死，赐给我一件斗篷。因为古人迷信，他都想这个。朱元璋高高兴兴把这斗篷披上了，一看前面有袋儿，把袋儿一系，哎呀，这一冬我没事了啊，他就可以保护我生命安全。高高兴兴起来，把院里雪收拾收拾吧，拿着大扫帚，拿着木锨，开始扫雪。刚扫到前院，正好马员外也起来了，漱完口，净完面，喝完的莲子汤，站在院里透空气，这一眼就看见朱元璋。最显眼的就是这件斗篷，马登云一开，站住！迈大步到了朱元璋面前，看了看，你这斗篷哪来的？ 员外，老天给我的。 放屁！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老天怎么没给过我呢？哎，拿我仔细看看。等拿过斗篷来，马登云仔细看，哎呀一声，这不我女儿的吗？好小子，感情你是个贼，你偷了我女儿的皮斗篷，这还了得？绑起来！ 朱元璋不住地分辨，冤枉爷，我没偷，冤枉我了， 冤枉你了，非打死你不可。他吩咐手下人把朱元璋吊起来，就吊到牛棚了，命人拿着藤子杆猛打， 非逼供不可，把朱元璋打得死去活来啊。 那这个事儿家里人能不知道吗？有的丫鬟婆子知道之后，赶紧报告马小姐。马小姐一听，什么？哎呦，你说这个牛官可真受了罪了，他倒霉不倒到我身上吗？在我赶奔前面便礼，他穿好了衣服，在丫鬟婆子陪伴下赶奔前院，一看正打呢，马玉环喊了一声，住手！爹爹，你冤枉他了，他不是贼。 丫头，他怎么不是贼呀？你那斗篷就被他偷去了。 哎呀，爹爹，那是女儿我命人给他盖上的，是我给他的，不是偷的。 丫头，你疯了，这个穷鬼哪能给他这么值钱的斗篷呢？啊！再者一说，你身大袖长，你可不小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哎呀，你可气死我了！ 当众这爷儿俩就吵起来了。要是一般的女孩子，父亲一发脾气，不敢还嘴，但是马玉环可不然。性情刚烈，心地良善，一步也不让啊。他爹说一句，他说一句，啪啪啪啪啪，大道理一摆，直问的马登云是闭口无言。最后姑娘连喊再闹，回到楼上了。马登云气得这不叫我当众丢丑吗？把这一肚子气儿全撒到朱元璋身上，好，把斗篷没收，收回来，把朱元璋给放开，一顿饭也不给吃，给我滚！把朱元璋赶出马家寨。要在以前呢，饭碗子打了回家找姐姐，现在姐姐上安徽了，身边无有亲人，找谁去呢？朱元璋哭吧，但是 后来被一个人收留了。这个人是谁？就是郭英，郭世俊。因为朱元璋在乱石山放牛的时候，他就交了几个好朋友，双沟大将武殿章、胡斌、胡德海、汤和、邓玉、常玉春、郭世俊。那时候七兄就结拜了，郭英呢是老疙瘩，就把四哥朱元璋接到郭家窑。到了家里，朱元璋一头扎到床上就起不来了，是一病不起。后来郭英请人找的大夫给朱元璋治好了病，更换了衣服，这才问朱元璋：“四哥，您怎么了？”哎，朱元璋说：“别提了，你哥哥我丢老了人了，我遭了不薄之冤，是怎么回事？”把经过跟郭英一讲，郭英气得直跺脚：“四哥，您就是不听劝。您说咱一个头磕在地下，咱们是磕头就把兄弟，跟亲弟兄有什么区别？您在谁家待着吃不上一顿饭，为什么非放牛不可呢？当然了，您有志气，不依赖别人，所以呢您还在那给人家放牛，今天遭了人家的侮辱了。话说回来了，您受侮辱就是我们弟兄受了侮辱了，咱哥们必须得找回这个脸来，咱不能受这窝囊气。”老七，您说这脸怎么找？怎么找？小弟我有办法。郭英那阵就聪明了，把账房先生找来了。账房先生是谁？就是梅四祖。梅四祖来这之后，郭英告诉他：“你去，你代表我到马家寨找那马登云当面提亲啊，这不我四哥吗？就是我四哥要娶媳妇，就娶他的女儿那马玉环，问他要什么条件，他不管出什么难题你全都答应。我全胆答应，有我给你撑腰，你怕什么啊？回来速报我知。”是是是。梅四祖起了身了，带着各种礼物，骑着马，带着两个仆人一进马家寨，当时把名片往里一递，马登云这小子一看啊，郭家窑的老郭家是大户，当初当过官，现在也是百万的富翁啊。哦，他的账房先生管事的见我，在二门这迎接，把梅四祖接到屋里头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马登云就问：“啊，先生有事儿？”梅四祖一笑：“啊，有事儿。员外，我有一事相求啊，请讲当面。”所以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配呀。我听说贵千金现在已经到了成亲的年龄了，我今天来是来求亲来了。啊，这马登云没生气，一家女百家求嘛，越求亲的人多越觉着光荣。他就问：“那么当不知先生给谁来求亲？”哈哈哈哈，我说这人你能认识，这人住的朱家瓦窑，就是给你放牛那牛官，叫朱元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我怎么往里转一个 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没间断。我的笑容虽然灿烂，我的拥抱需要点温暖。就算遇到失望和沮丧，请你心中轻轻想，我在你身旁。谁把星光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